这里是在路上和您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邓紫棋改编信乐团的歌《死了都要爱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江明学的歌。江明学呢，可能内地的很多朋友并不熟悉他，他是台湾地区呢第一位考取街头艺人证照的专业艺人。据说呢，有一年的大年初一呢，他一天的进账就有十多万元，比他在电视台当主持的费用呢还要可观。江明学呢以翻唱为主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来自他1993年同名的翻唱专辑当中。 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也真，我的爱也真，月亮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 这是江明学翻唱的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陈洁仪的《天冷就回来》，这是她2002年的一首歌，作词作曲是梁文福。梁文福呢，就是为张学友写《他来听我的演唱会》的著名的新加坡音乐人。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，我问妈妈为什么伤心像快乐，妈妈笑着说她也不懂得。我想出去走一走，哦，妈妈点点头。天冷你就回来，别在风中徘徊，哦，妈妈眼里有明白，还有一丝无奈。天冷我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何静同名专辑的标题歌曲《月亮偷着哭》。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朴树的第一张专辑《我去2000年》当中的第一首歌《New Boy》。很多人说呢，这首歌呢非常不像朴树的风格，非常的轻松，甚至有一些明快，但是用朴树慵懒的声音唱起来呢，反而给人一种反讽的感觉。 是的，我看见到处是阳光，快乐在城市上空飘扬，其实自然的像梦一样。 是来自朴树的 New Boy。 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徐小凤1981年的一首粤语歌，叫做《风的季节》。和香港当时很多歌曲一样，这首歌呢也是一首日本歌曲的翻唱。因为歌名的关系呢，所以我记得内地的一个电风扇的广告的背景音乐用到的就是这首《风的季节》。 凉风轻轻吹到悄然进了我耳襟，夏天秋去听不见声音，日子匆匆走过，会令我有百感生，记挂那一片景象缤纷。随风轻轻吹到你步进了我的心，在一息间改变我一生，付出多少热血。

是没法加深每点爱，有情地去爱，夜对星发梦，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。眼角泪印始终带着